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前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在艾滋病日期间，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艾滋病门诊的护士长邵英，同时呢，他也是这个 HIV 叫阳性家庭工作室的哈领导，也是以您的名字来命名的，是吧？ 领军人， 领军人哈。所以今天我们跟邵护士长一块来聊聊有关艾滋病方面的一些话题。特别关心您那个 HIV 阳性家庭工作室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室？这个我们听起来比较新奇的哈。 你好，李凯。各位听众好，我先介绍一下我这个 HIV 阳性工作室，它主要它的里边是承接哪些内容？大家也知道，刚才李凯老师说了，我这是主要是管理是艾滋病患者的。那么我的阳性家庭，就是因为我的这个艾滋病人群这个感染之后，他们的一个家庭的一个些情况，包括我们的原生家庭，包括我们的新家庭、新组合的家庭，那么还有一些生育的问题，我们的患者经过很系统的治疗之后，他的病情已经痊愈啊，他病毒载量检测不到的这个水准下，他可以孕育健康的宝宝。 这个大家也是特别的关心，就是因为原来我们知道艾滋病的传播方式当中，其中有一种就是母婴传播。对吧？就是除了性传播、血液传播，有一种是母婴传播。那可能一旦比如说确诊了艾滋病的这个已经是阳性的这个人群，他们到底能不能够生育自己的宝宝，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内容哈。目前像这种他们能生吗？就是特别直白的问题，他们能生 进一点问题没有，只要经过抗病毒治疗，我们的病毒被抑制的这种状态下，我们就可以孕育健康的宝宝，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点问题没有的哈。那是不是在找您的这个患者当中，他们其实心里边顾虑还是很大的，就是说哪怕我自己得了，我吃药我就认了哈，我不希望把这个病毒传染给自己的孩子，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好多来到诊室的年轻患者，还有一些年轻家庭，其实疾病得到有效的控制之后，那么人还需要更好的生活，那我生活还要继续，那么有的家庭还是很完整的，他们也希望有更新生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这个工作室主要给他们一些包括我们生育在生育方面的指导，那包括我们生育之后对宝宝喂养健康指导都是有的， 都是有的。那在您的这个实际的工作当中，有哪些比如说印象深刻的一些例子，您给我们讲讲，就是说比如说两个小年轻啊，他们可能真的有这方面需求，还真有一些顾虑，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不是都去你那儿去寻求一些帮助？ 是的，因为管理的我们现在目前管理的患者是在北京市是比较多的啊，差不多有一万多例。对，长期在门诊我们治疗，但是他们的恢复情况都非常好。大家可能不了解这个领域，只要治疗了，我们的患者的那个身体康复啊，还有他的一个状态都是非常好的，不影响寿命，不影响工作，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年轻的这个家庭就有这种生育的这种需求，那么需求也是挺多的，而且经常咨询。那么我们这可能大家关心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就可以要这样的健康宝宝呢？那我刚才前面我提了两次，首先我们这个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要达到的检测不到的一个水平， 检测不到是吧？ 这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点啊，达到这个水平之后，那么我们夫妻双方不管是单阳或者双阳，单阳就是指一个家庭有一方是阳性，那么双阳是一个家两口子都是阳性，这种状态下，那么我们要求他们两个都要去做一个妇科还有生殖的这种检测，跟咱们普通人群是一样的。那么在这种基础上，如果他的检测也达标了，那么在医生的指导下，护士的这个护理下，他们可以正常受孕。我们的主张是要自然受孕，对对对，自然受孕，我们可以有收获非常好的结果。 是是是，当然了，可能这是不是整个过程当中还要做一些定期的检测，包括一些药物的这种服用吧。 需要，这是肯定需要，因为我们普通见这种孕育宝宝的时候，我们都要什么产检呀，什么时候产检呀，什么时候去听一些什么课呀，相关的课或者医生指导都需要。那我们这个群体的这个家庭一样是。 也需要的、啊、 也需要这一块儿。 据说这个孩子出生之后也要服用这种药物来进行一些这个预防，是吧？ 这里边我要更正一下 啊， 如果我们的父母单阳或者双阳家庭经过治疗得到抑制之后，我们经过我们的这个生产指导，只需要我们孕育的宝宝只需要我们做监测，并不需要治疗的干预 啊，不需要治疗干预。 对，宝宝不用，不需要治疗的干预，我们只要做一个监测就可以了。那么有些宝宝需要干预，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父母啊，就双方有一方或者是单方面的这个病毒没有完全得到抑制。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宝宝需要一个干预的预防。那么干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哎，据说现在目前这个就是母婴传播哈，基本上在现在这个当下已经基本发生，就基本上没有发生过了这种可能性，是吧？ 对，是我们现在只要是经过系统的这种指导，我们拥有健康的宝宝是真是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啊。所以刚才像邵护长所说的，如果我们这个病毒这个监测没问题啊，然后就是孩子都出生之后，因为我们原来听说有一些，比如说孩子出生之后还要吃4周的药，然后才能够就是确诊3个月以后再查，然后才能够说放心了，没事了哈。现在看来更先进一些，是吧？ 对，我们所要现在还有一种，就刚才也提到的，孩子吃药吃那个几周4周的药，是因为父母有那个病毒没有完全被抑制。那么为了以防万一，那么需要给孩子有一些干预。那么他的那个早期诊断需要在18个月之内都需要相续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的。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和医生见几次面。但是我们所有的家庭啊，孕育宝宝这个过程他们都是非常配合的。 是，而且他们得到自己的宝宝之后一定也是特别的幸福啊，因为来之不易，是不是？ 对生活更充满信心。 哎，那看来就是这个生孩子母婴这一块是您这个工作室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也是您的工作当中？ 还有包括我们就是感染人群分为好几种，比如说年轻人，还有大学生，大学生还有我们的老年患者，其实都是我们工作室要做的一些内容，包括我们发生暴露之后的这个暴露后的干预啊，如何去干预，也需要我们这个工作室的护理人员还有我们的医生进行给他一步一步的去指导。那么我们的结果就是预防暴露。我们要避免感染，暴露的结果是要避免感染。那么我们的治疗是要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那现在我们国际上也提出了3个95%。那么第3个95%就是我们治疗的患者要有95%治疗的患者要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目标，就是检测不到病毒。那其实在我们首都在我们首都这几家大医院里边，我们远远超过这个指标。 这超过这个指标了。 对，我们现在基本上是99.几。就所以我就想让大家知道是什么，只要我们感染我们发生感染不要害怕，我们要经过正规的治疗，我们都会得到非常理想的结果。 现在对于刚才就比如说提到的这个暴露的问题，大家也是非常的关心啊。就比如说听说有一些阻断的药物，就是一旦发生比如说职业暴露也好，或者一些其他原因的暴露也好，就及时吃药是不是也能够阻断这个艾滋病病毒的这种。 我觉得李老师非常的对这个知识点了解的非常的透彻。是我们职业暴露，就是职业暴 医 医生或者警察发生职业暴露，或者我们普通人群发生这个性暴露，经过在72小时之内服用这个阻断药，那么我们的阻断效果都是非常理想的。 有人说是越早越好。 对， 越早越好， 越快越好。2小时、4小时之内效果是最佳的 啊。那么快是吧？ 对， 还好咱们幼儿医院就是急诊是能够处方这样的药物的，是吧？ 对，我们如果你广大朋友们如果有这方面的这种需求或者急救，大家一定要知道白天。就是白天可以去我们的艾滋病门诊，就感染中心门诊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到晚上呢，我们有急诊接待。其实佑安医院在这一块暴露这块做到是24小时候诊。 24小时候诊非常的好。当然我觉得暴露这个问题多多少少就 提出来一个就是所谓的这种恐艾的心情哈，就是因为 是 一旦高危的一些行为，包括比如说哎呀怀疑自己会不会得上艾滋病，然后尤其是可能通过就是咱不见得确，比如说就说性传播哈，有可能不知道，一旦知道对方可能是一个艾滋病阳性的话，可能心里边更害怕，是吧？就是在您的门诊或者在您的工作当中，是不是也经常接触到这样的人？ 有，因为这个感染这个事儿，感染 HIV 这事儿对每个人来说就影响太大了，所以他这种恐慌，我们发现就是来阻断，阻断的这个人群里面，其实有好多不符合阻断要求的 啊，不符合。 那是什么？我这里可以多说两句， 对对对， 就是说他因为知道这个对方他不太清楚他是不是感染者，这是一个盲点。如果你要是清楚对方和你接触的人的对方他就是阳性被感染，那肯定是必须要进行暴露的。那对方都没有感染，你暴露，你吃这个药。说实话是白吃了， 对啊对啊，而且有可能就是吃完了之后还有一些副作用什么之类的， 对 对， 你都要承担的， 都要承担 啊，所以还是我们行为之前还是要小心了解为好。 所以那在您的实际工作当中，就是对方都不清楚他是不是艾滋病的感染者，然后有没有那种特别强烈说您先给我点药，先让我吃着让心里安心一些， 有 是吧？ 有，而且不少， 不少， 这样，因为他对这个疾病非常恐慌，对对方又不是很了解，他哪怕就说我自己，就是非常愿意承担这种药物啊，或者这种干预。说实话是为了放心， 哎，为了放心， 为了放心。 当然了，这个真要说到恐艾滋病呢，这种心理可能就不光是因为说发生了一些高危行为，可能比如说连日常的接触啊，拥抱啊，一块吃个饭呐、或者是我跟艾滋病人一起，怎么咱们同时接触了很长时间才知道他是个艾滋病啊，会不会传染我？可能都会有人去找 对 啊。 对，我觉得恐艾的这种心理吧，主要是源于他对艾滋的一个知识的缺乏或者不全面，他不了解，他只是知道这个肺是传染的，他不知道他是传染的一些条件和途径，他不是很清楚，所以他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好多患者，有些患者就说我接触哪儿了，据说有一个朋友被感染了，我跟他一起吃过饭，有这样的。而且像这样的患者他不止一次的来门诊， 好几次哈， 而且每次来他要挂不同医生的号去咨询，要得到统一的答案。说实话，这个艾滋对这个人的心理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种心理压力其实我们能够理解，但是因为这个疾病其实目前从治疗从检测已经非常先进了哈，我就觉得跟咱们这个李在村主任一块来聊天的时候，他说基本上查两次三个月以内没有阳性基本上就可以放心了，是吧？ 对，就是我们所谓的窗口期。 窗口期是吧？因为很多人都特别担心，上网上一查说这个窗口期时间可长了，可能好几年都有可能啊，网上的消息特别的多啊，就是这种焦虑或者这种恐惧也是在您的门诊当中非常常见的。 常见。我们有的患者就说打电话或者来前来门诊挂号找咨询，说医生都不愿意跟我说了，因为我就是担心，医生说没有问题可我还是担心，所以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其实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啊，就我们包括我们的检测试剂的一代一代的这个迭新不断，那么我们其实我们的患者在感染之后两周就可以 查到了 抗体，那么就是基本上是在两周和一个月，很大一部分的抗体就产生了，以至于说为什么说我们这个窗口期延续到两个月甚至三个月，那就非常个别极少罕见的这种情况，但为了医学上没有100%，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定为窗口期。 所以其实这段时间也不用特别的紧张，但是这段时间有些人真是反复去查，然后从网上也能买到这种试剂的检测盒，然后自己也去查，一遍一遍查。 对对，对他们来说是这个过程是挺痛苦的，因为恐艾它比真正的就是感染了，它这种悬空的这种感觉还是很难受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因为咱们包括可能佑安医院也有，其他的像专科医院、回龙观医院啊，包括安定医院，其实大家如果有这种心里边难受，可以寻求一些专业的医生的这种帮助，是吧？包括心理科、包括精神科，可以去问问他们的大夫。 是吧？ 对，我们经常也给患者一些建议，因为的确觉得他是根据他评估他的一些情况，考虑到他不可能被感染，但是他就是不信，那我们也给一些护理小处方，比如说多做运动，让要求每天要出汗，这个运动你不管用什么方式，我只要达到一个出汗的目的，那减缓他这个心理的恐慌和压力，经过慢慢的把这个时间拖延长了，他自己也能度过这一段很难受的这个阶段。 所以我觉得您那个工作室特别好啊，以家庭为特色的， 对对对， 是吧？其实我觉得一旦确诊了真是 HIV 阳性，确诊了这种比如说艾滋病，目前从治疗效果来说还是非常好的。当然比如说家庭的家人的接纳，乃至于社会的接纳，包括艾滋病的歧视，是不是也是一个特别全世界的一个难题哈？ 是的是的。我其实为这个阳性工作室我们做的好多事情是为了我们患者更好的吃药，更舒适的吃药，更放心的吃药。因为我们从我们历届了就是这很多病例了解到，我们好多患者都是不愿意把这个他这个感染的这个情况告诉家人，因为他怕家人的不理解，家人的不接纳，都不是说理解啊，我们说接纳，这接纳或者不原谅，包括一些朋友关系，所以他采取的都是封闭的。那你想，一个人长期天天吃药，他封闭状态，他的这种吃药本身就感染了，他没有人关心，他的状态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我们就想要撬动这一块砖，让我们去帮他去做这个家人的工作，哪怕你的父母的，你对年轻孩子，年轻学生来说，父母的工作，哪怕对这个家庭或你爱人或者你的同伴的工作，我们就想撬开这个砖，能让我们的患者更舒适的吃药。 他们愿意来您这个工作室吗？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还是愿意跟我们聊的，因为我们的感染者是他能说就是听他说这些事情的人并不多，甚至没有 是吧？ 我们的患者非常孤单，非常非常孤单，所以他们愿意来开这工作室，我们也是为了就是能更好的能让患者把一些问题展现出来，我们也更有策略，更有一些策略或者一些方法去介入。 所以有些的时候一旦确诊之后，他那种心情的孤独可能也只有在您那护士那儿，然后一块来倾诉，包括我是怎么感染的，我为什么感染之后家人怎么来看待我等等。 对对， 在您的那个门诊当中或者您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一些例子呢？ 有例子太多了。比如说我们有我想起我们以前有一个患者，就当他感染的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不接纳，他不接纳的程度的，就说我怎么可能，我的身边的朋友像我这样的情况比我更严重的，他们为什么这标签贴在我，他想不通，那么对这个事情不接纳，从而他引起他一些仇恨，他什么仇恨，他非常埋怨，就是非常怨他的这个传给他病毒的这个伙伴，他非常有这种特别这种心情，我们就因为接触的患者比较多，特别理解。当时我们就说，那你说事情就发生，我们不可能改变，那么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可以掌控，那是什么？最起码我们不做把病毒传给别人的这个角色，我们可以掌握。你当传染给别人，别人的心情是和你现在是一样的，所以这种防控我们给患者就是会传递这种信息，会传递过去。那么也有些患者可能对这个事情非常的害怕，说阿姨，年轻的小患者，阿姨，我现在不能跟我父母说，我现在还上学，我父母还对我的这个学业还很有指望，我怕他们伤心，怕他们想不开。怕他们想不开，像这样的事情也是 也有很多 、那么我们就让他跟我们工作室建立长期的联系关系，包括他在疫情期间，像这样的孩子他来不了门诊，我们给他寄药，把药寄过去，就是为了不让他断药。 是， 那我们每年就从2020年疫情开始吧，年初开始，到现在为止，我们每年都给患者寄药，都是几千份。 哦，几千份， 几千份，这是无偿的劳动。 哎呀， 我们有很多志愿者也帮我们的忙。 是，这个可能由于疫情的原因哈，但是因为药不能停哈， 对对对对， 这个非常关键。当然了，可能除了药品的支持，更多的是这种人文关怀 的 支持， 是 吧？ 是 的，所以我觉得在您这个大家庭当中，可能每个人的遭遇不太一样，但是都是要寻求一些心里面的一种慰藉，是吧？ 对 对, 对、 啊，真的特别的好。 是， 在您的这个，比如说交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种，比如说一开始拒绝，然后慢慢跟您这关系还特别好， 就是 有 也是有的是吧、 很排斥的、非常排斥的，也是有一位患者在跟他做沟通的时候告诉他这个需要治疗需要什么，他是不说话的， 不说话是吧， 不说话啊，很排斥的说我知道了，你不用不用再多说。那么其实这像这样的患者，我们能感受他有很多压力，不愿意就是面对就是别人来阐述自己内心的一些痛苦也好，或者是就不平也好，他都是不愿意。那么像这样患者，我们绝对是首先我们是接纳的，无条件接纳的。那么跟他下一步的关系就是建立一联系，给他我们的联系方式，给他我们的电话，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告诉他，就告诉他你有问题及时联系我们，那像这样的患者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跟我们关系也处得非常好。 哎，但是我觉得真的特别不容易，因为说实话微信更多的是一些私人交流的啊， 对 吧，你们要把自己的微信要给到患者身上，可能患者的一个还好，那那么多可能会耽误你们很多的这个客运。 是这样的，李老师说了一个，我们工作我们不加私人微信，我们就是工作微信，因为我们有一个工作手机，就是工作室的专门的工作手机。那么我们的护士，除了应对日常的咨询，还有建档，包括心理疏导，那么我们还要回复很多，对很多问题，因为微信它方便什么？因为现在都是这快捷走，大家工作都很忙，可能有些问题我不见得我可能耽误一天半天时间来医院找医生去咨询，那么有些问题护士就可以解决，这时候他有微信他提出来，那么护士闲暇的时候告诉他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哎，这个也是一个及时的交流工具是吧？ 对对对对，这非常给人非常很直接很方便。 所以我觉得艾滋病呢可能比较痛苦啊，因为毕竟其实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备受大家关注，现在的医学发展越来越多了，更多的是应该是人们的关怀， 对 啊，幼安医院 内心的这种， 对，所以我觉得幼安医院做得非常的好，包括像邵护士长这样的很多的医护人员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我们觉得依从性哈，再一次强调一下，听医生和护士的话是吧， 对对 啊，这个可能更重要一些是吧， 对。 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佑安医院的护士长邵英大夫啊，邵英护士长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而且呢我觉得大家也了解他们背后付出了很多的工作，也是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讲一讲您背后之间的这些故事好吧。 好的，谢谢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